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96.9。 只为那一声爸妈。